希望你每一天都能够开开心心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想让你身边的人知道你的生日呢？如果你想跟我分享这段心路历程的话，欢迎你来到我的微博发私信给我哈。希望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我觉得过生日这件事情，可以不跟周围的人分享，但是一定要明白，长了一岁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当然也要让自己好好的生活。我今天想说的话题是陪伴。我觉得陪伴是一件特别难做到的事情，每个人都需要陪伴，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或者是收获陪伴。有的时候呢，我们排斥陪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现在的生活没有那么的满意，既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又不愿意被现实束缚在原地。但我想说的是，其实人活着也就是这样的，别人没有的我们得到了，别人拥有的我们也会羡慕，但人与人之间无外乎就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状态，这种继续生活下去。所以说这些话是说给熊同学的，也是说给每一个你我的。放下自己内心当中最敏感的产生的戒备，接纳陪伴，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吧。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来自于直播当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来听歌。 失去了，期待的全都落空了，喜欢的不再爱了，遗忘的想起了，不再见的也重逢了，默契眼泪又笑了。这是人生的无常，这是人类的日常，生命有多么无常，生活还不是如常。 脚步桌椅张张定感，微笑的邮寄经过，流行的明信片是人们笑得很快乐， 音乐塞满每个角落，全世界都变成我最爱的歌。也许就选择白色，运动鞋让我的脚步更轻快了。现在不要想太多，雨天的尾巴已经过去了，未来也许曲折，但我也不是留恋短暂的夜。我是我就是我，喜欢最简单的生活，对爱情偶尔有点小执着，不会在恐惧的面前闪闪躲躲。我是我还是我，不做最易碎的泡沫，对生活偶尔有点小狂妄，无所谓放轻松的微笑着，这就是我。塞满每个角落，全世界都变成我最爱的歌。也许就选择白色，运动鞋让我的脚步更轻快了。现在不要想太多，雨天的尾巴已经过去了，未来也许曲折，但我也不想留恋短暂的夜。我是我就是我，喜欢最简单的生活，对爱情偶尔我是我还是我，不做最易碎的泡沫，对生活偶尔有点小惶惶，无所谓放轻松也微笑着，这就是我。我是我就是我，喜欢最简单的生活，对爱情偶尔有点小执着，不会在恐惧的面前闪闪躲躲。我是我还是我，不做最易碎的泡沫，对生活偶尔有点小惶惶，无所谓放轻松也微笑着。我是我就是我，喜欢最简单的生活，对爱情偶尔有点小执着，不会在恐惧的面前闪闪躲躲。我是我最易碎的泡沫，对生活偶尔有点小惶惶，无所谓放轻松也微笑着，这就是我。 我有一个生活的习惯，晚上11点之后我就不想回复任何人的任何聊天消息了，当然紧急情况除外。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件事情，为此甚至有朋友跑来找我吐槽，说这样的标签给人一种拒之千里的感觉，让人以为我这个人不但生活规律，而且性格冷漠，超级的难相处，像一个古板的老学究。其实哪有说的那么复杂了，只不过呢，我是在讨厌半夜收到消息而已，白天的生活已经那么的忙了，连夜晚这点留给自己的安逸时刻也要被各种的组群联系人弹出的消息框打扰，这让我非常的难以接受。而且11点以后呢，通常是人的睡眠时间，除了10万火急的事情，你不该以任何理由去打扰一个正在休息的人。我们常常说不要熬夜，要早点睡，要好好休息，可是总有人在11点以后发来一些消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甚至是工作的消息。我觉得这太夸张了，生活就是生活，工作就是工作，一定要非常清晰地分隔开来。甚至有些人在凌晨发来一段一段的长语音找你聊天，我突然想到那句话说，不要在深夜做出任何决定，他们往往是一时冲动，很可能会让你后悔。所以也别在深夜回消息了，甚至也别在深夜工作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夜晚嘛，本来就是该好好休息的时间，即使你不那么困，也应该安静的躺下来，打开一个非常喜欢的频率，比如说朝夕音乐，然后听一段白噪音，让自己找到一个适合睡觉的氛围，慢慢的沉入梦乡。如果大家听过我之前的节目，你会发现我一直在节目里面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睡觉，这4个字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它连贯着很多的系统，比如说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在什么样的情境中，在什么样的心情里睡觉，睡怎么样的觉，和睡觉睡得怎么样。我觉得在城市当中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我们已经睡不好了，那么一定要好好睡觉。你能明白我这段话想表达的意思吗？ And we're back to where we started. Thank you. 现在听到声音就来自于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如果你想来找我的话，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非常欢迎你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朝夕 FM， 或者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最近的世界杯已经进入了半程了啊，基本上很快再有两个星期，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昨天晚上呢，在我的朋友圈当中一片哀鸣，都是为德国队感到惋惜的。相信很多德国队的球迷已经结束了你们的本次世界杯之旅。但我觉得每一个队伍都是有胜有负，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们四年之后绿茵场上再见德国吧。时间马上来到北京时间的9:30，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再来听歌。 心中结一层数周寒霜，全然牺牲把我心又升华，再不是因为你不再可叹。